再亮也抱住你，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，请用心听，不要说话。

窗口，失眠整夜以后，看着黎明从云里抬起了头，日落是成全，日出是成熟，直到时光一定会灿烂的。爱过天空太多，是心里起了作用。你说苦笑常常陪着你，在一起有点勉强，该不该现在收获？不想太多，我想一定是我弄错搞错，拜托，我想是你的脑袋有问题，随便说说，其实我早已经猜透看透，不想多说，只是我怕眼泪站不住，不懂你的黑色想痛，却又在靠到我，说散你笑很久了吧，我不想拆穿你，当初是你开的玩笑，想痛却又在靠到我，说 想一定是我听着弄错搞错，拜托，我想是你的脑袋有问题，随便说，已经猜透看都不想多说，把眼泪藏不住，不懂你的黑色幽默，想痛却又在靠到我，说散你想喝酒了吧，我不想再算你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，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。 想吃燕窝又没有时间炖，如果我妈在就好了。 找小仙炖呀，一键下单，当天先炖，每周配送一次，每次三瓶，新鲜营养又好吃，和妈妈炖的一样。太好了，有了小仙炖就像多了一个妈妈照顾我呢。吃仙炖燕窝找小仙炖，销量突破180万份，9月9日欢聚盛典上天猫京东搜索小仙炖，仙女的仙哦。 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，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，安全放心的服务就在管家帮。祝经典969六周年生日快乐，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。 我是车点点创始人王林，经典969精英都在听，祝经典969六周年生日快乐。 我是唱吧 CEO 陈华，经典969精英都在听，经典969六周年生日快乐。 我是途远 CEO 石少东，打开969听见好时光，经典969六周年生日快乐。 我是位于 APP CEO 张磊，经典969精英都在听，祝969六周年生日快乐。 我是经典美媛唐莹莹，北京爱琴海薰衣草庄园的庄主，听经典969悦享品质生活，祝经典969六周年生日快乐。 嗨，我是英奇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，发送两个字主播就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了，我会定期组织一些有趣的活动，有机会和大家面对面进行互动哦。节目当中欢迎你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互动留言，现在就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吧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随风飘散，随着风散开。 彻夜时一个人放纵的时候，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，